夏侯胜字长公，初鲁公王分鲁西宁乡，以封子结侯，别属大和。大和后更名东平，故胜为东平人。胜少孤，好学，从史昌授尚书及洪范五行传，说灾异，后世兼清，又从欧阳氏问，为学经熟，所问非一师也，善说礼服，征为博士、光禄大夫，会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，朔出。上当圣于前谏曰：“天久阴而不雨，臣下有谋上者，陛下出欲何之？”王怒，谓圣为妖言，复以主力。力白大将军霍光，光不举法。是时，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，光让安世以为谢语，安世实不言，乃召问圣，圣对言，在洪范传曰：“皇之不及，绝伐长阴，实则下人有伐上者，勿察察言，故云臣下有谋。”光安氏大惊，以此议众经数事。后十余日，光卒与安氏白太后，废昌邑王，尊立宣帝。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，太后醒政，移之经数，白令圣用尚书授太后，迁长信少府，赐爵关内侯，以预谋废立，定策安宗庙，一千户。宣帝初即位，欲褒先帝，召丞相御史曰：“朕以庙身，蒙遗德，成圣业，奉宗庙，夙夜为念。孝武皇帝公仁义，立威武，北征匈奴，单于远遁，南平低羌、昆明、欧洛两越，东定会墨、朝鲜，扩地赤境，立郡县，百蛮帅服，款塞自治，真贡陈于宗庙，谐音律，造歌声，建上帝，封泰山，立明堂，改征朔一服色，明开圣序，尊贤显功，兴灭既绝，包周之后，北天地之理，广道术之路，上天抱旷，福瑞并应，宝鼎出，白麟获，海啸巨鱼，神人并现，山称万岁，功德茂盛，不能尽宣，而庙月未称，朕甚道焉。其余列侯二千担，博士议。”于是群臣大议庭中，皆曰：“宜如诏书。”长信少府圣读曰：“武帝虽有攘四夷、广土赤境之功，然多杀士众，劫民财力，奢泰无度，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勿故者半。蝗虫大起，赤地数千里，或人民相食，蓄积至今未复，吾德泽于民，不宜为立庙月。”公卿共难圣曰：“此诏书也。”圣曰：“诏书不可用也，人臣之意以直言正论， 非苟阿意顺之，意已出口，虽死不回。于是丞相义、御史大夫广明合奏圣非议诏书，毁先帝不道，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圣不举和，拒下狱。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，奏圣德文史五行之五，天下世世献纳，以明圣德。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49，皆立庙，如高祖太宗焉。圣霸祭酒戏，霸欲从圣受经，圣辞以罪死。霸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圣嫌其言，遂受之。系在更冬，讲论不殆。至4年夏，关东49郡同日地动，或山崩，坏城郭室屋，杀6000余人。上乃素服，比正殿，遣使者调问吏民，赐死者棺前，下诏曰：“盖灾异者，天地之戒也。朕承宏业，托市民之上，未能合群生。囊者地震北海琅琊，坏祖宗庙，朕甚惧焉。其余列侯中2000石，博问数事，有以应变，补朕之缺，无有所惠。因大赦，圣初为谏大夫给事中，霸为扬州刺史。圣为人质朴守正，简易无威仪。现时为上为君，吾相自于前，赏亦以事亲信之。常献出道上语，赏闻而让圣。圣曰：陛下所言善，臣故扬之。谣言不于天下，至今见颂，臣以为可传，故传耳。朝廷没有大义，上知圣素直，谓曰：先生通正言，无成前事。圣复为长信少府，迁太子太傅，受诏转尚书论语说，赐黄金100斤，年90卒官，赐冢营葬平陵。太后赐钱200万，为圣素服5日，以报师父之恩，儒者以为荣。时圣每讲授，常谓诸生曰：士病不明经术，经术苟明，其取青子如俯拾地界耳。学经不明，不如归耕。圣从父子建，自长卿，自师士圣及欧阳高，左右采获，又从五经诸儒，问与尚书相出入者，千银以赐章句，据文士说。圣非之曰：见所谓章句小儒，破碎大道。见亦非圣为学疏略，难以应敌。见足自专门明经，为一郎博士，至太子少傅。圣子坚为左曹太中大夫，孙尧至长信少府，司农鸿胪，曾孙皮郡守周穆长乐少府。圣同产弟子赏 为梁内史，梁内史子定国为豫章太守，而建子千秋亦为少府太子少傅。